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广西的骤雨正系逐渐东移。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星期四同星期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1点，升179点，成交金额124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4点，升2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6.8，啱啱转咗，腾讯控股系346.8，升咗10蚊。中国平安85.45，升个二。建设银行7.08，升9仙。南方 A 5014.64，升1毫。中国人寿22.45，跌3.5。华夏沪深345.3，升5毫。港交所279蚊，升3.6。中国铁塔9系升咗1仙。安石 A 5014.54，升1.2。盈富基金29.3，升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86，瑞士法郎7.853，澳元5.564，加元5.908，新西兰元5.349，欧元8.9216。每百日元对港元7.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5。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2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2,12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3.74美元，卖出1,29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新界区嘅交通先啦。咁啊，屯门公路有宗意外同埋坏车嘅分别吓。屯门公路就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嗰度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啦。因为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由新墟街市一路去到安定村咧，都系挤塞噶。另外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对开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海荣路。九龙区斗中坏车事故喺亚加老街啊，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咁啊近住洗衣街嗰度，因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大都系比较多车噶。而港岛咧东区走廊部分路段，因为受棚架倒塌影响啊，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骏丰花园对开嘅慢线，同埋东区走廊近住东起道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嗰段咧，而家都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请留意工作人员喺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反方向咧沿住坚拿道天桥落去皇后大道东，同埋去礼顿道嘅支路咧都系多车有少少挤塞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温思劳街。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即日谈新秀训练班， 4月1， 逢二进一， 2121。 啊？今日 今日有咩好嘢？ 一哥有咩好嘢啊？ 一哥哎呀，一哥唔喺度，哎， 一路好走啊，一哥啊， 哎，系啊， 一路顺风啊， 一路顺风，一路好走，永远永远怀念张俊一， 一句到尾啊， 系啊。 乜嘢咪舒舒服服咯， 系啦，咁啊唔好理佢住先啦。有啲嘢咧就想理下嘅，因为咧今朝咧咁我就即系你知呢期我哋嘅 Facebook 就唔知点解就好爆啦，即系大家不停留言啦。诶，但系有一个留言我必须要讲， 系 咩咧？就系咧阿 Low 片哥啊，阿 Low 片哥咧佢就话喂，今日有冇特别节目咧可以专访阿松哥？点解要专访松哥咧？ 洪松任先生， 冇错啦，就系因为咧你大家有冇留意新闻？哇，李慧思真系好劲，佢真系好劲， 佢又赢咗两个大赛， 冇错，系连续喎，系。連續贏喎， 攞多件彩虹戰衣， 兩係咪兩件彩虹戰衣啊？叫做 唔知喎， 係啊，兩件彩虹戰衣啊！ 啊，唔知道重哥即係對，即係阿 Low 片哥就話咩啊 ？Low 片哥就係、今天有冇特別節目專訪重哥咯？ 哦， 係啦，就係、是、關於拆解李慧思贏世界冠軍。咁不如我哋打個電話俾重哥啦， 好啊， 我即刻打先。 好，正所谓啊，一 call 就到啊，唉，唔使电话即刻嚟啦，呢啲嘢咁重要。 阿老边哥啊，我哋特登啊，请阿重哥嚟到讲你听啊，听住啦。 重哥讲我先。 正所谓一哥放假，我就一 call 就到。 系好。 系咁啊，有啲咩问题想问嘅？ 对于阿 Sarah 就攞彩虹战衣有咩睇法先？ 呢个咧真系好犀利啊！嗱，因为咧喺之前咧就香港咧就已经有四件嘅彩虹战衣就攞过啦。 保第一件 系啦，保第一件啦，咁啊郭浩廷嘅第二件啦，咁就另外咧就系阿梁俊荣就系青年赛嘅彩虹战衣，咁就第三件，咁就第啊唔系应该咁讲，啊仲有李慧思 系 一齐嘅同一年嘅， 同年系啦， 咁但系一个最重要最关键嘅地方咧就系过去嗰四件咧。都唔系奥运项目嚟嘅。 哦， 今次咧，李慧思咧一次过咧就攞咗两个奥运项目嘅彩虹战衣。 哦， 有古讲嘅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喺世界各地嘅比赛咧，佢哋系好重视嗰个奥运嘅项目啊，所以咧就会投放好多资源。同埋就係重點栽培嗰啲嘅運動員咧，就要喺嗰啲奧運項目裏面咧攞啲積分。咁因為咁嘅關係咧，所以嗰個嘅成績咧就自然會提升啦，係咪？ 即係所以競爭就特別大啦， 絕對大，好難得。咁但係竟然咧，李慧思真係犀利啦，一次過就攞曬兩個出年2020奧運項目嘅。彩虹戰衣， 系 呢个就真系香港人真系值得骄傲啊！ 佢而家嘅状态其实系好 fit， 好 fit， 好 fit 嗰只， 非常 fit。 但系咧会唔会嗱，即系唔系泼冷水噶，即系会唔会有少担心咧？因为你要 keep 住呢个好嗱，如果而家系奥运就最好啦。 或者今年啊，暑假就奥运啦， 系啦，系啦。 又应该咁讲嘅，而家攞咧其实系好嘅， 我系好嘅。 系咁，因为即系正如你话斋啦，如果嗰个周期啊，即系嗰个状态咧喺出年先嚟咧，咁可能咧就 我又未想。 系啦，又惊即系回唔切啊！咁佢而家咧就即系攞咗之后咧，我相信咧就教练咧都一定会即系重新部署啦。咁亦都对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对运动员咧打咗支强心针，呢个好紧要啊！咁啊，知道咗自己嘅定位之后咧，咁然后佢哋咪再好好啊，即系计划嚟年啦嘅世界赛啦，同埋就系出年嘅2020嘅东京奥运啦。 系 啊，呢个就最重要啦。咁我系咪可以走得噶啦？ 唔系你 一齐上到嚟， 系啦， 关门都系客，系 问下重哥啲近况， 重哥近况点样？ 哦 ，OK。 自从上次代咗我之后一轮啊，冇见大家啦。 系啊，我就好大件事啊，其实真系咧，我就患咗一个叫做客串主持手下留情嘅后遗症。 系点样咧？点样咧？ 咁啊，四个字，先讲两个字先，叫做失落。 系， 咁即系好似阿刘导演咁，当你拍完一套电影之后，咁你会唔会有啲失落？ 失落咗好耐啊，失到而家 一样啊，系咪啊？咁我咪就系咁咯，因为做完呢个手下留情嘅节目咧，就因为受到广大嘅听众嘅支持同埋鼓励，咁啊令到我咧更加失落 啊！ 因为咧我试过咧有一次去买地铁飞啊，咁咦？ 你咪做手下留情嗰个红松饮咁样， 即系嗰个地铁嗰、那个 地铁嗰个站务员，系、 哎、 啊，喺呢、這个火炭啊，唔系大学站 啊，你去买地铁飞都几得意啊！ 咁啊，早排咧我就去行呢个公益金百万行，即系嗰个绕道嗰个咧，跟住咧就有个校长走埋嚟， 系， 你手下留情做得好、啊。 校长都听唔系啩？我哋又一路好走，又呢又攞咁样。哎呀， 咁啊，仲有啊，早排啊，早排我去呢个康文署啊，即系参加嗰啲体健嗰啲训练咧。 系、 啊，喂，我有听你节目噶，我一完咗就翻去听噶啦、 哦。即系嗰个系教练嚟嘅。 唔系，佢系嗰个门口嗰个阿姐。 哦，系啊， 系啊， 诶，近排都唔好讲呢个题目住啦。风头火势一个，唔系阿松哥，我睇过先。 系呢首歌阿松哥拣噶。 唉，咁啊，头先讲咗啦，有即系两个就失落啦，咁啊，另外仲有两个字嘅， 系咩咧？ 系就同呢首歌咧有啲关系嘅。 咁大件事？ 系啊，咁啊，发觉咧，即系完咗呢个后遗症之后咧，就发觉咧有啲空虚啊、 哦， 所以咧我就想送呢一首梅艳芳嘅《痴痴爱一次》呢首歌咧俾大家听听。 记得你，情感那样迷离。痴心的我已经痴心向你，我的心可以可怜谁，全为你使我倾尽泪，曾经决心不管你，始终爱着你，将心给你，何不带着犹豫，心底深处明知终失去你，这一刻感觉很神奇，陪着你分秒不愿睡，情感似一双手臂紧紧抱着你，我空虚，我空虚是夜气压不住，仍是甘心给你拖累，爱尽填空虚，太空虚，眼睛一眨使我禁不住，明白此刻不再要分离，心需要你，情狂为了你，从你眼睛里，像欢欣的恩赐，射尽灵魂最深的深处，如今情又似更迷离、啊、柔情蜜语里，人已半痴醉，热望着汗泪，从心底将忧郁粉碎，如今那让我再犹豫，让我就让我痴痴爱一次。 哇！呢首歌咧，即系完全咧表达到我自从离开咗呢个手下留情嘅客席主持之前，之后到今日之前， 系中间哦，系、okay, 真系阴功， 真系阴功啊！ 突然间空虚咗添。 我哋一点钟先打电话叫阿松哥上嚟，佢真系好空虚。 喂先，我突然间咧，头先讲起李慧思咧，我有样嘢唔记得咗讲，就系、是、咧有听众都曾经将一段片放咗上嚟咧，就系、是、当年阿宝咧攞彩虹战衣嗰单嘢， 七年 系啊，你嗰个评述啊， 系 啊，令到大家好兴奋，睇完再睇， 系嗰、那个值得再看嘅， 或者再听啊，大家几多开声啊， 系啊，松哥把声拆晒嗰嘢咧，真系好投入。 其实我觉得我哋应该下次咧揾我哋手下留情之友，另一位手下留情之友阿潘。就夹一夹我重哥， 系 如果佢两个一齐开咪应该好爆嘅，应该 系 系啊，阿潘都系咁嘅。 好，我哋讲咗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啦，一阵间翻嚟咧就有袁夫华哥哥阿 Ben 哥咧就担任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噶，大家都知道佢乜水啦，金马奖啦， 系最佳男配角，好劲。 今日而家又有份呢个竞选啦，候选啦吓，咁啊之前有外卖仔又剩啦吓，大家留意住一阵，佢有好多佢嘅童年回忆系。好精彩嘅， 系 啦，咁啊四点钟之后咧，既然阿松哥一场上到嚟咧，我哋就梗系一於玩大佢啦，系嘛？ 系啦，一於玩大佢，一路好走，永远怀念张俊一。 好，我交俾阿 Ben 哥先啦，你嚟。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 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他是识穿星爷不是外卖仔的大哥，又是赢到去金马的达令哥，阿一还说他好好波，有请 Ben 哥袁富华。 难愿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要问你才能停住这个招笑，为何大脑自欠缺引气，我自觉疯了。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今个星期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都可以说是一位好戏之人来的。大家知啦，即系上个星期有呢个奥斯卡颁奖礼啦，咁我就啊喺度谂，一个演员能够得到一啲好高嘅荣誉，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嘅咧？尤其是譬如去到金马奖啊、金像奖啊呢啲咧，我觉得真系。 但我估到佢嘅心情系点样？ 系点样啊？ 就系要讲翻广东话， 系咪？ 喺致谢嘅时候一定要讲翻广东话。 系我哋欢迎咗今个星期嘅嘉宾先 ，Ben Sir 你好，袁富华先生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 系啦。咁我点样认识Ben Sir 嘅咧？咁啊要多得即系某个电视台嘅节目啦，跟住邀请咗阿 Ben Sir 倾啦。咁发现咦，原来 Ben Sir 好多嘢嘅，即系佢好丰富啊！即系佢嘅人又好丰富啦，吓阅历亦都好丰富啦。咁啊，所以咧就揾佢上嚟咧就起下底啦。Ben Sir 系 你有冇上过港台嘅节目噶？以前 其实有噶，以前都会，因为以前文化版都会揾我上去推广下嗰啲剧目啊，嗰啲咁样噶，介绍下啲剧咁样咯。 系 咁真系做节目咧，咪。啱上過自己人咯， 哦， 係啊，自己人，哎，好似係同一個房嚟㗎，係， 係 啊， 都係呢間， 做 live team 㗎嗰次，係，所以好緊張㗎嗰次， 係咩？ 你緊張啲咩咧？做直播， 做直播咪咁樣嚟，講錯嘢啦，唔知點樣嘅事。 唔係喎，但係其實咧，你對於即係所謂叫做現場演出啊，即係同觀眾咧面對面嘅嗰只演出，你經驗非常之豐富。 嗰啲有得排練㗎嘛？ 哦， 咁啊係嗱， 你都驚喎，我覺得。真的害怕的，你不会的吗？ 不会，如果你排练过的时候，你将你那个情绪熟练得很紧要，然后再重新去行过一次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入了去里面，你不会害怕的。 但是譬如现场，你知道譬如做舞台，现场有很多观众，每一次可能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孔，有时候可能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即譬如突然间有个人哈超咁样，即系乱噏嘅，当系咁样，有啲咁样嘅嘢，会唔会影响到你，令到你觉得 distract 咗？ 系啦， 会瞓觉都有啦， 都唔会嘅，唔会影 响到。我估嗰个最好嘅一个训练就系，就算我未正式做全职演员嘅时候，已经做过一啲叫做社区嘅场次嘅。初头做嘅时候都觉得，唉，冇所谓啦，我小剧场做过，咁近观众都做过啦，冇所谓。但系原来唔系噶，去到冇灯光，你系见到每个人望住你嗰个样噶， 好惊噶。 嗰次就真系好惊噶啦，嗰次第一次做嘅时候，我都唔记得系八五八六噶，哇！嗰阵时都未做全职演员，喺沙田湾剧团咁，系见到佢哋个样嘅。 系 咁讲，原来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咁慢慢就由呢啲训练到嘅时候，哦，生活啫，佢哋都系一份子嚟啫。 系， 同埋你做街头表演嗰时候，你都会见到有啲人嚟到你同佢面对面接触。嘅时候，哦，佢冇兴趣嘅，咁咪行开出去；有兴趣咪继续同佢互动咯，咁样。 系， 但系嗰样嘢嘅互动，你个嗰个心理准备，其实就已经要同佢互动。 系， 你要留意佢每一样嘢，即系等于我而家望住阿 Benny 嘅时候，佢究竟有几渴望嘅眼神，我就讲啲乜嘢俾佢听。如果佢另外嘅时候，我咪唔讲佢咯，我咪望。 系喎， 系会咁，因为演员一个最高境界，你喺度生活，用我角色去生活啊嘛，你要同佢哋互动啊嘛。 嗯， 咁当然。 避开唔望，即系 可以选择噶嘛。 吓， 同埋话俾你听，边啲观众最恐怖咧？ 吓， 你哋估下，你俾俾 睇手机 咩啊？ 睇手机嗰啲， 反而睇手机嗰啲可以唔使你去，你继续演。 系咪 望到你实一实嗰啲？ 嗯，仲有咧，估下 秒 唔系。是小朋友 哦，系， 因为他哋是最纯真的，佢唔中意你嗰种，自己周围同佢玩噶啦，一你吓亲佢嘅。好惊啊！ 我因为我试过，我嗰阵时做学校巡回咧，做一啲幼儿园、幼稚园嘅剧目，我要扮一只猩猩，咁就着咗个棉衲咧，咁就有。 你扮星星都幾好笑啊！ 咁有個 latex 做嘅毛神神嘅手啦、腳啊嗰啲咁，但係個頭就係我而家呢個樣 係 咁樣。 系 初头唔知啊嘛，其实是一个很好好嘅学习经验。 系 初头唔知啊，演员咪演咯，一行埋去小朋友咁，嗰个小朋友就 童年阴影啊，好惊啊， 系好惊。呢个真系一个好好你同观众互动嘅一个经验， 学 真系学好多嘢。你 系 要慢慢嚟 push 佢，呢个观众嘅知识范畴里边咧。佢覺得你係一隻怪物嚟噶，佢見到點解呢個人頭咁大隻，又同我哋唔同嘅咧？你唔可以嚇親佢噶。但係最開心嘅係咩樣嘢咧？佢雖然喺度喊緊，個老師走嚟安撫咗佢，拉咗佢後排，但係佢仍然喺後排喺度睇緊，好有興趣咁睇緊。雖然隻眼喊到紅曬，但係佢仍然都睇緊，睇緊個故事，係好驚好驚咁睇緊故事。 即係越驚越睇，係啦， 又會笑，即係呢個係。我做演员一个最无价的经验，好宝贵。佢哋好真嘅，佢中意你，佢就会睇。佢一冇兴趣，佢就会同人玩，唔会理你。成人仲有一个礼貌嘅包袱喺度，即系佢。 哦，系系， 你都见到佢嘅心唔系望住你嘅， 睇得出嘅，即系从佢嘅眼神。 Ben Sir 呢个头先嗰个表情真系好好。 虽然呢个访问冇办法啦，我只能够靠你哋形容我头先个表情系点样， 用天然呆咯。 这对眼只爱望你，永远也只看你，每次你总会令我太想爱护你整个，我说我等了大半生，这次再没疑问，若活多一千世纪，双眼亦只望你，我抱歉失太望你，然而心思已被醉死，已欠缺足够字句，讲清楚我的思绪，我怕你给我路向，告诉我你亦同样，若活多一千世纪，这双眼亦只望你。 我哋问阿 Ben 哥就话咧，佢喺台上面做演员嗰阵咧，佢会望住啲人嘅反应啦。好啦，作为一位单车手，一个专业嘅单车手，嗱好多时啲比赛咧，譬如你嗰啲咩环法单车赛，咪围咗好多啲观众喺度嘅。松哥，其实啲单车手望唔望到佢哋嘅咧？ 其实都望唔到嘅， 因为你太高速系咪啊？ 系啊系啊，同埋、因为好专注整场赛事啦，咁有阵时咧都系会留意嗰个路面嘅情况啦，咁同埋有阵时咧都会留意一下个对手嘅反应。 哦，反应啊？ 系啊系啊， 即系有冇抽头咁样嗰啲啊？ 系啊，即系睇下佢辛唔辛苦啊？ 睇下前面睇住前面嗰个人辛苦， 但系有啲系咩嘅出口术嘅，即系扮辛苦啊，系啊，跟住佢啊临尾咧就爆你喎有。 哦，即系扮攰， 系啦， 有啲 扮攰。点样系？ 同埋有阵时咧，我真系试过一啲经历咧，就系有啲对手咧，摆出呢啲对你挑衅性嘅态度， 即系中指， 系咪嘅？即系 佢对住你， 凶你啊，吓你啊，咁样，影响你嘅心情啊，影响你嘅情绪。所以咧，人哋点样做都好，唔好理佢， 系 做自己嘅嘢。 我哋都继续做自己嘅嘢啊。 系 好，一阵继续有袁富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邓慧莹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出席港澳政协的联组会议，是他首次在两会会议期间接见全体港澳政协委员。韩正入场时和部分政协委员握手，主持会议的政协副主席何厚华说，感谢中央对港澳地区的关心和重视，指出政协主席汪洋昨天在政协开幕所作的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又说要发挥港澳委员的作用，发言的委员可以开门见山表达意见。出席会议的还有两名香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而港澳事务有关官员包括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中聯辦主任黃志文等亦都陪同出席。西九龍公路發生致命車禍，造成兩死十六傷，死者分別是城巴司機和貨車司機，傷者全部情況穩定。警方說在早上十點多，一架輕型貨車故障，司機將車停低，從車尾箱將物品放在路面提示駕駛者，期間城巴司機懷疑收制不及撞向貨車尾部，城巴司机当场死亡，货车司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从网上的片段见到，事发时货车停在公路上，涉事城巴驶近货车时并没有减速，之后撞向货车。城巴表示，涉事车长在1998年8月入职，今个月1号曾经放病假，涉事巴士车龄两年多，最近在上个月11号通过检验。城巴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意外经过和成因。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出席活动之后，回应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他近日言论提出的严正交涉。唐伟康说不会道歉，又说希望对方能够看清楚他的言论内容，他只是表达意见，又说公开讨论是好事。他又说香港是一个好的商业城市，包括有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自由度。唐伟康日前演讲时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施压，冲击香港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又认为香港在近年有侧重一国的情况，例如首次有外国记者被拒入境、首次取缔政党，以及首次有候选人因为政治立场被取消参选资格。他担心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营商环境能否持续。一名单亲妈妈涉嫌勒死儿子的案件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她被控一项谋杀罪，从青山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出院上庭。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4月29号，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期间被告还押看管。案情指55岁报称清洁工的被告有精神病记录，他在事前想自杀，但考虑到个仔没人照顾，涉嫌在上个月22号在将军澳的寓所内 怀疑在个仔的食物混入安眠药之后，以电话充电线勒死儿子，其后自杀不成功，由保安员揭发命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星期四和星期五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6点，升194点，成交金额133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4点，升2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7.4，升11.2；中国平安85.8，升1.55；建设银行7.9，升1毫；南方 A50 14.7，升1.6；中国人寿22.55，系跌咗2.5；华夏沪深345.4，升6毫；中国铁塔1.88，跌1仙；港交所279.4，升4蚊；安石 A50 14.58，升1.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1.97，瑞士法郎1.0，澳元0.70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2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2108蚊，跌1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2.45美元，卖出129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几宗封路重开嘅消息。较早时啦，喺屯门嘅黄珠路往码头方向，跟住兆麟苑有坏车阻路，拖走咗噶啦。另外，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快线啦，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两宗嘅封路咧，都系重开翻。咁而家黄珠路嘅交通咧逐渐回复正常啦，但系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都仲系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过咗兆安苑。另外啦，喺旺角嘅亚街老街往九龙城方向，之前近住洗衣街嘅慢线啦，系曾经有坏车噶，拖走咗，慢线重开。不过喺康庄道嗰边，康庄道往洪隧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嘅第二同埋第三线啦，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阻咗行车线啦，龙尾排到接近爱民村，因为咁样嘅缘故咧，而家洪隧嘅九龙入口冇乜车龙噶。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而控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去隧道的管道出口。路面情况，九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一段咧，系车多缓慢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在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手下留情，请嚟好戏之人，有请 Ben 哥、 袁富华。 难得咧，请到阿袁富华先生阿 Ben Sir 上嚟啦。咁啊，嗱，我哋其实睇咗好多电影，如果大家留意咧，你有冇计过你自己拍咗几部电影啊？有冇计过？ 我天然呆啊！你问我拍几多部，不如上去查下啦。 喂，齐唔齐啊？ 唔知维基齐唔齐啊？ 都几都应该齐噶。以前唔齐，而家唔知近排齐咗嘅。 唔系啦。 Ben Sir， 咁你有冇 逐套讲？ 你有冇得闲去抄下你个维基，睇下啲嘢有冇错啊之类嗰啲噶？ 呢轮冇时间。 唔系你系咪记得晒？嗱，好，我即刻考下 Ben Sir 先。喺呢个龙在江湖当中， 我做律师， 即系记得嘅，真系记得嘅， 记得嘅， 即系记得嘅。虽然嗱，点解今日揾阿 Ben Sir 上嚟咧？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咧，其实佢喺好多嘅港产片入边都出现过嘅。咁当然即系外卖仔一间一定会讲下啦。咁当然趣事， 我真系好中意， 一定要讲下啦。咁但系其实电影咧。是好特别嘅一个行业嚟嘅，就係你可能呢 可能你熟悉过我喎。 喔冇你咁一定係啦。 你做咩口疾嘅 係因为做拉 嘅。因为我见到你入行嗰陣我都未开始出嚟做嘢。 你唔好咁讲服务前后啊达者为先。冇咁样冇咁样。 即係我嘅意思係话呢其实电影入面好得意嘅。嗱电视劇呢你煲下煲下呢你可能大家都知道喔呢、哦這个人呢就成日拍电视嘅咁样。咁但电影呢可能你真係要等好耐。即有機啦 ，Ben Sir 其實係一個好例子嚟嘅，即你可能你做咗好多年好多年，大家先慢慢認識你，然之後有個機會，大家就開始哦，慢慢翻翻轉頭啦。本來維基冇乜嘅，而家咧就擺翻曬落去啦。即我覺得好得意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有個機會可以慢慢同阿 Ben Sir 分享翻你嘅即演戲歷程啦。咁當然我哋就由細個講起啦。Ben Sir 邊區街坊嚟噶？ 細個。 西区啦，香港西区啦，即系正街啊，一啊系未住过第二街啫，一三高街都住过，我哋以前先细个咁样数噶嘛，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唔系第四街系高街啊！ 我琴日咧啱啱咧先听翻咧一啲即系香港啲掌故啊，就话咧原来以前咧一二三街咁啲外国人啦吓，高官就要住喺中环啊、金钟嗰啲，就将一啲穷啲嘅中国人咧就拱晒去西区。嗰边特别咧就会喺一二三街嗰堆咧就住咗好多穷嘅中国人嘅， 嗰度营盘啊嘛， 系啊 西营盘啊嘛， 系啊，咁同埋中国人就唔俾上高街嘅，即系高街以上嘅就 中南道啊， 就唔俾上嘅， 系啊，嗰啲，但系而家调转晒啦，落晒嚟嗰啲唔见咗穷鬼咯。嗰啲賣菜嗰啲上晒去啦， 係 啊， 真係上樓㗎，真係上咗樓。咁阿 Ben Sir 嘅屋企係咪都係即係嗰頭做嘢啊？定係點樣樣會住嗰頭咧？ 係啊，冇我唔知，我冇問過爸爸媽媽啊。但我知道出世就住喺嗰度咯。咁因為爸爸做孤呢嘅，唔識字嘅，媽媽都係識睇唔識寫咯。咁佢自己最叻簽名就係、是、到而家都記得媽媽個簽名。因为好多时都冇个签名， 系 哦，咁即系话，即系所有学同学校有关啊嗰啲嘢咧，咁都系妈咪签名啊，做监护人啊，家长嗰啲位。 当年咁你咪成日流连喺嗰啲即系咸鱼栏啊嗰堆嘢嘅， 喺街玩。 我喺街玩嘅， 喺街玩，左慈五世公园啦， 系， 高街鬼屋啦， 系， 以前第一街同第二街之间有个公园嘅，嗰度有大排档嘅，系即系而家个街市嗰度，即系正街同第一街交界嗰个街市，嗰系一个公园嚟嘅，有熟食档嘅， 系， 咁系咯，都系嗰啲地方啦，最中意就喺啲斜佬度斜滑板咯， 哦，系咪攞块纸皮啊？ 系攞块纸皮，搵啲 fiber 嗰啲。呢啲面啊，呢啲台面咧滑噶嘛，有啲人抌出嚟嘅，咪蛇咯，蛇到损手烂脚噶。嗰时啲街冇乜车噶，我几时先发觉咧？就系我哋喺街玩，突然间成日都要缩埋喺入边，个频率高咗就知道个社会发展得好大。 因为车多咗， 车多咗。 咁有冇去高街鬼屋度探险 咧？探险啊！我想知道。 探险嗰啲小儿科啦。我哋试过，我住喺第三街同埋博福林道交嗰界有一个叫福寿里嗰条路好斜嘅，咁对面嗰个系叫。要做真光戏院， 系 哦，嗰度系戏院嚟啦。 真光戏院，你如果有机会，你查下嗰个真光戏院嘅址喺位置喺边度啦。 咁對面就係我住得最耐嘅嗰個叫福壽里，係係。咁嗰條路好斜㗎，係。咁嗰陣時啲戲院散場嘅時候咧，喺後門走咧有條樓梯㗎嘛，我哋成日喺度啲樓梯嗰度捉咯，喺度跳喺啲樓梯度跳落嚟咯。 係 啊，都高我諗都。 但就唔會入到去睇戲㗎係嘛？應該。 其實我哋玩嘅時候，嗰、那個戲院已經丟空㗎啦，變咗地 方都可以入去探望。 唔係啊，丟空嘅戲院係好恐怖㗎。 但佢鎖咗啊，你爆唔到佢哋㗎嘛。冇得爆嘛，反而佢拆咗，我哋就成日入个地盘玩。成日入个地盘玩啊，因为以前卫生冇咁好嘅时候，入个地盘好多嘢玩。 系，有咩玩啊？地盘即系嗰啲沙煲冷餐嗰啲啊， 系啊， 泥啊、砖 啊，攞嗰啲砖啊，譬如啲废铁烂铁。咁樣攞去賣啊！咁入去可能執咗人哋啲電線咧，就燒電線裏面嗰啲銅嚟嘅，好值錢噶。咁啊燒咗，咪攞啲銅去賣咯。 邊個教你啲電線裏面啲銅值錢咧？ 真係唔知道，而家唔記得。總之覺得嗰啲係錢。 咁但係就賣到嘅，真係 賣到。 咁嗰啲錢你又攞嚟做咩咧？ 買嘢食。 買嘢食啦，咁係。 有冇執玻璃樽嚟按啊？我以前喺呢樣嘢嘅， 我有一個唔得噶，唔得噶，因為我有一個同街嗰度開士多咧，啲樽俾佢垃圾。 哦，呀， 我仲有一個我識得嘅，佢自己開魚蛋檔，潮州人魚蛋粉檔，就咁咯。有陣時佢就會阿太子爺就會盛兩碗齋奶啊，或者齋咩齋河啊， 齋河 好開心喎。 賣菜嘅又有啊，街尾有一個。又系叫阿华嘅潮州华咁个同学嚟嘅，咁佢屋企整鱼蛋嘅， 系 朝早起身就刮鱼，刮九棍鱼啊，咁啊剁剁咁搞搞搞，跟住就炸鱼片啊，或者煎鱼蛋啊咁样啦。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Then the child looked 10 times around, sees us scattered over 10 pleasant streams. Was like when you rolled up the circle.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其实嗰度咧好多老铺嘅。有一次咧，我同阿梁丽勤都去过做访问，有一间咧做蒸笼嘅样啦。 哦，系系系， 我知喺餐馆对面啊嘛。 冇错，系。 另外一间咧就冇咗噶啦，我唔知阿 Ben Sir 以前有冇去过，就喺应该喺三街即系西边街嘅另一边嘅，叫真光商店啊。 哦，知 卖面嘅，即系啲系一间好细间嘅面铺嚟嘅。 真光嗰个老板娘系好后生，做到退休，而家都仲见紧佢嘅。 哦，系咩？ 嗰阵时有佢个铺头有留声机嘅。 咩叫流哦？哦，有唱片啊，吓， 烟油花嗰、那个 咁犀利啊！ 系啊， 吓呢、這个 我成日都会悭啲钱去听只歌噶， 吓陈美玲钱啊， 我唔记得咗啦， 吓， 我谂系一两毫子 啊，系陈美玲边首啊？ 陈美玲嗰只Circle Game 啊， 哦，哇，即系好有啲当时嗰啲学校啊，即系 系啊，其实佢有噶，咁个老板娘做，跟住个仔做啊嘛， 嗯， 老板娘做嗰阵时卖凉茶噶咋，未有车仔面嘅， 哦，系啊， 同埋咖喱鱿鱼啊， 吓。 嗰啲咁樣就唉，自己暴露我啲年紀咯。 係唔緊要， 我哋點解先知點解 叫真光商店啊？ 點解咧？ 因為 真光戲院斜對面咯。 即係所以你話真光戲院係嗰個位置啦。 係啦，佢真光商店斜落去。 哦，而家係啲新樓嚟㗎啦，即係有間幼稚園咁樣嘅嚇。 幼稚園嗰間叫靈恩啊嘛，唔係喺嗰度㗎。我細個都讀靈恩㗎，不過靈恩就唔係喺呢度，就會再轉上去近高街嗰度嘅靈恩幼稚園。 哦，咦，自己有嚟喎。所以咧，真光咧執嗰陣。因为佢仲大拆啊，即系 俾人 收购咗，我 系 好伤心噶，我有食过噶，系佢嗰啲 唔需要啊，社会变迁啊嘛， 系啦，系冇晒啦，嗰头已经翻天覆地，你有冇翻翻去一二三街啊？ 有，我另一半都仲住喺嗰头噶嘛， 哦，住啊， 我记得咧嗰头附近咧有一间睇跌打嘅。 醒南，醒南系咪啊？ 醒南， 醒南哦， 系啊！我想问醒南，因为咧我细个咧，其实咧 招牌好大噶嘛。 细个时候咧系住观塘同埋住荃湾噶，但系咧有啲咩医郁嗰啲手脚有啲咩甩漏嗰啲咧，我哋一定系去阿醒南嗰度先至搞得掂啊！唔知点解？ 系啊， 系啊，因为我姑妈系住正街嘅，咁佢介绍咗，咁然之后就去，每一次都系阿妈带住过海咧，好论尽嘅。咁但系咧，我记得嗰次就系我哋去嗰个蒸笼嗰个嗰间铺头嘅时候咧，咁啊又经过见到。都仲喺度，我想问而家仲有冇咧？ 有， 都仲喺度嘅。 因为 佢个仔，佢第二代都系做医师啊嘛，但系不过就科学化啲，唔知系医生嚟噶嘛。咁同埋佢唔知系某啲体育运动足球队啲队医嚟噶嘛。如果你讲开呢样嘢咧，有一个不得不提嘅，就 系 真光再上少少， 系 就头先你讲真光商店再上少少，嗱。我讲可能你未必知道，但系大家深究话，你一定知道呢个表演，呢个叫赵志玲师傅。你冇理由唔知道赵志玲系边个？ 赵志玲师傅我知道， 即系都系跌打医师嚟嘅。 唔知道，真系唔知道。你讲，俾啲 tips。 功夫嗰、那个， 哦， 嗰个咪赵志玲咯。 哦，即系 美人鱼，佢有做过一条美人鱼咯。咁、哦、你西游降魔定伏妖啊？降魔先啊嘛。降魔佢咪做又系其中一个嗰啲手下咯。 系 嗰、那个咪赵志玲师傅咯。 哦， 系咪即系个手有好多个圈？ 系啦系啦，功夫嗰、那个。咁、哎、你一路赵志玲师傅咯。我 细个 争啲跟住学嘢噶，佢就喺个街友嗰度教人噶咋。佢又系依铁打噶，嗰阵时佢后生好多，好好倾噶。 但佢都好大只， 好大只， 好大只真系。 嗰度嘅， 哇！香港地真 係好， 我 認 識趙醒南啊、趙志玲，你又唔識？ 咁而家仲喺唔喺嗰度噶？ 冇啦，梗冇咗啦，嗰度成個樓都拆咗啦。 嗰堆樓而家， 趙師傅都應該去咗發展唔知乜嘢咯。 發展啲電影啊，可能係 係咪 啊？ 係咪？你見周星馳有幾多套都有嘅咁 啊？係啊， 小人物嘅嗰啲样蛋好打嗰只嚟噶嘛？ 咁啊，平常又唔系咁骑呢噶，好好噶，好好噶。 呢啲好亲民嘅，其实呢一种样 系 啊。Expert timing. 真系卧虎藏龙啊！嗱，咁当年就有一位叫袁富华嘅小朋友，就系嗰度榴莲啦。你除咗话去地盘嗰度即系执啲嘢去 卖啊， 卖啊，喺嗰度仲有咩玩咧？即系譬如踢唔踢波啊嗰啲嘢噶，你 打羽毛球啦，喺条斜路度打羽毛球啦。 其实以前啲僆仔好劲， 喺街咪咁样 打羽毛球，咪唔公平咯？ 系啊，所以咪踩咯，睇边上边喺下边啦。 我谂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因为阿 Ben 哥咧。你住嘅地方只係得斜路，你冇乜平路，所以焗住咁樣打。 仲有，咁你再由嗰條斜路內落去薄扶林道咧，其實對面嗰度有一個郵政局嘅，郵政局個二樓其實又係一個遊樂場，而嗰度咧係消防員嘅宿舍嚟嘅成棟。咁我哋喺二樓嗰度有乜嘢咧？有啲馬騮架啦，有啲有個搖搖馬啦，即係成隻龍舟逆流大叔嗰啲咁。 係 有張乒乓台啦，打乒乓我幾好。 即系羽毛球同乒乓波都 OK 嘅， 嗰啲系玩嘅啫。僆仔打乒乓波咧，甚至乎就捉我哋街尾嗰个，佢张水台咧好长嘅，整鱼蛋。咁夜晚收佢工咧，用嗰张台整个网，迷你乒乓波喺嗰度打嘅。都因为细个咧，你唔可以霸到嗰啲台打噶，我哋要拆台噶，你点同人打？ 要打嗰啲咩三分二、六分四嗰啲啊嘛，系咪 啊？你同人拆，俾人霸咗，你又冇得点钱咧？而家又话共享，又话成啊，共牛高马大。系咁嘅先， 佢哋嗰啲一定赢你啦，系 啊！ 但系唔系努力咯，咪就系咁样咯，要打好啲，打好啲，咪同佢哋打咯，打到啲。我以前试过有时赢嗰啲牛高马大嘅，好开心噶，成班人。但系张台都唔系我哋咧，跟住咧，一走，咁 赢咗就 打晒呢个时间串啦。 喂，你系边一款嘅靓仔嚟噶啦？睇下 Ben Sir 咧。即係嗰啲 靈巧嘅，係啊，係啊， 食都跟到個好大佬嗰啲。 唔係噶，我細個嘅時候好笨 seven 噶。 係咩？係 咩？ 即係個人比較內斂啲咁。 係咩？係 啊。即係你唔講嘢嗰啲人。唔係 而家諗翻嘅，唉，唔好出頭啦呢啲嘢，唉，有得咁樣玩，因為。好多時都係睇你嘅身形嘅，尤其細個嘅同黨嘅時候睇你的身形，佢哋唔會講成食腦噶嘛。 嚇哦，咁啊係 嚇，咁咪高高大大嗰啲一定係行出嚟大頭嗰啲噶啦。咁樣。 咁你係細粒嘅。 细啦，我都相对嚟讲嗰时系细粒噶，当然仲有啲细粒过我嘅。 系 呢个系喺玩啲咩游戏嗰时你最知嘅。 吓，弹球。 任何游戏啊，分组都系噶啦，一定系两个最高大嗰两个出嚟猜噶嘛。咁我都未去到垃圾嗰啲。 好惨！ 我以前做 过 垃圾，因为我肥啊， 真系好惨。 肥未发育未拉高咧，就好容易沦为垃圾嘅，系啦，好惨啊，好阴公啊呢个系。但你唔系嘅，你系中间嗰啲嚟嘅， 中间嗰啲嚟嘅。 系 咁，某程度上我都去到第一二浸嘅可以。 哦， 因为灵活啊嘛，新手 系。系咯，我成日觉得你思怡你系啲精嘅人嚟嘅， 新手灵活咯。其实唔系噶，冇唔识谂咁多嘢。同埋点解我哋会有咁多分组咧？头先讲过有马骝架，有时我哋玩一样嘢叫做无地足。 哎呀，好似记得啊， 唔掂 地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你哋嗰个区叫无地足啊，原来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玩个游戏叫做无地足啊。其实同你玩何济空一样啫嘛， 系 即系玩足咁嘅，但你唔可以落地。 但我哋都有咁玩噶，不过我哋冇名噶咯，即系唔准掂地咯，系啦。 系啊，无地我都有听过，北角嗰头系叫无地足噶， 系啊，可能区区嘅文化唔同，其实应该分开好多区。 可能元朗嗰头叫足无地啊， 唔系唔同区域有唔同嘅文化嘅啫。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半小孩又到了80年代。三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心情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哎，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我不敢讲， 笨小孩。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啦！ 哦吼吼，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 啊，嗰日咧，我哋同阿 Ben 哥做访问嗰阵咧，就唔觉一件事啊，好多听众都话咧有呢个感觉嘅，就咁睇佢样，好似张兆辉。 嗱，其实咧嗰日我一见到 Ben 哥，我第一个感觉已经觉得佢似张兆辉 啊。讲嘅， 唔系我又，所以我咪就系话，咦 ，Ben 哥，你个样重量咗好多啊，比起、 哦、 比起喺 外卖仔啊， 外卖，系啊，外卖仔，系啊、哦，我真系觉得好似噶。 系啊，咁我转头翻嚟咧，就啊，听日继续有袁富华嘅访问啦。转头翻嚟啊，重哥已经留咗喺度准备紧啲嘢啦。 系啦，准备紧啲咩咧？转头翻嚟话你听。 四周满布瓦砾，入夜之后危险性增加，救援队伍要暂停搜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向受龙卷风影响的灾民表达慰问，又指更多龙卷风或者风暴可能出现，叮嘱居民注意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广西的骤雨正是逐渐东移。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星期四和星期五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2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4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4点，升216点。跟着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6.8升10.6，中国平安85.3升1.5元，建设银行7.1升1.1，南方 A50 14.7升1.6，中国人寿22.5跌3毫，华夏沪深345.45升6.5，中国铁塔1.85跌4仙，港交所279.4升4元，安石 A50 14.6升1.8，中国移动81.7是跌了2.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92，瑞士法郎7.846，澳元5.56，加元5.904，新西兰元5.344，欧元8.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2，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2,108跌1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43美元，卖出1,29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啦，同埋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惠丰园一段咧，因为有意外，暂时嗰段嘅浅水湾道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比较塞车噶。咁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泳滩嗰段咧，近住南湾道啊泳滩一带咧就有修路，咁嗰段嘅浅水湾道咧，而家出去黄竹坑嗰边咧，亦都系比较挤塞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段嘅快线呢亦都系有意外事故啊，咁比较多车经过，记得小心啲啊。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太古城段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而家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呢，较早前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咁曾经阻碍咗第二同埋第三条行车线。而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就塞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咁啊，而坚拿道天桥慢线去湾仔之路咧，而家多车嘅，咁啊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近住温思劳街。咁最后咧，卫生署提醒你，酒精会危害健康噶，咁要做个尽责任嘅司机，唔单止系开车前咪饮啊，收咗工咧都应该谢绝酒精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坤女，卜制图砌得好靓，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喺香港拍拖系咁噶啦。 当你仍然信我，爱情没有幻觉，未生。情怀输给世道，仍在乱世中开花结果。不理谁能夜夜笙歌，别管世界艰辛的错。如果这一生只要走得到，谁陪我每餐青菜淡饭，有那关闯不过。 是应该甜甜蜜蜜的，但是在香港不少人都要顾着找两餐，又要节衣缩食供楼，有时情侣间的情绪都会被消磨。机仔就是想表达，无论现实点挤压都好，请无忘当初的情意。 实会逐寸逐尺挤压，对象亦出错。 作曲编曲监制陈辉阳，填词林夕，上榜五星期暂时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古巨基乱世情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下昼时间4:10啊，咁啊，今日咧既然咧揾阿重哥上嚟咧，我哋首先问多一两条问题先。 因为其实有听众都有问嘅，彩虹战衣系咪实物嚟嘅咧？咁样 系真系一件衫嚟嘅， 系 吓就每一年 呢个位有彩虹， 系啦，每一年咧。就嗰個嘅參加呢個世界單車錦標賽，咁當然啦，當中咧就佢有分嘅公路啦，同埋場地啦，小輪車啦，即係 BMX 啊，同埋就係mountain bike 山地車嘅彩虹戰衣。咁就總言之，嗰一年嘅世界單車錦標賽，如果你贏咗嗰場賽事嘅話咧，大會咧就會頒一件彩虹戰衣俾你，咁你就會著住嗰件單車衫咧喺嚟緊嘅一年，直至到下一届为止咧，参加同样呢个项目咧， 即系譬如我海林赛就系，但所有嘅海林赛参加亲咧， 系啦， 就可以着呢、這个 冇错啦， 彩虹战衣啦， 除咗奥运会之外， 哦，除咗奥运 系啦，咁样咧，就代表你嘅身份。咁啊，因为由于咧就呢度都讲少少历史啦，咁啊，因为踩单车个速度好快啦，同埋有时成班人你系唔知边个打边个噶嘛，咁、但系咧就系、是、单车衫咧对单车手嚟讲咧就系、是、一个身份嘅象征，系咁就系代表住咧，佢踩紧嘅时候就算速度几快都好啦，你见到嗰件彩虹战衣系孭喺边一个人个身上咧，就是、代表佢系应届嘅世界冠军， 即系目标啦， 系啦，冇错。 我一个问题好想问啊，嗱，即系。以我所知咧，即系你哋踩单车，除咗话个单车好紧要啦，又要轻啊，要方便啊，好踩之外咧，其实件衫都紧要噶嘛。即系譬如佢用咩物料，好啦，咁嗰个彩虹战衣嗰个物料啊， 系一唔一定系啱你哋？譬如举个例咧，原来咧我哋香港咧发明咗一只叫超音速唔知地龟钉 系 嘅单车衫，咁但系咧个赛会班嗰件咧就系、唔知 某一个牌子啦， 系啦，或者系 简单啲，嚟自大地嘅 大地嘅系啦。喂，咁会唔会唔啱着咧？即系或者所以唔啱着嘅意思唔系 size 系个物料。 嗱，其实咧你问得非常之好啊。咁但系咧大会班嗰个咧就系都系个世界嘅单车名牌嚟嘅，即系嗰个单车衫嘅牌子都系最高科技。不过咧因为由于咧，嗰、那个引效力嗰队可能系一队职业车队咧，都要摆翻一啲职业嘅广告嘅logo 上去噶嘛。咁所以咧，大会咧就会有一个规定嘅。咁你赢咗，佢即刻颁咗俾你。咁你以后咧，即系嗰一年咧，你就唔系一定要着嗰一件嘅。咁、你可以咧揾翻即系自己嗰啲赞助嘅制衣公司，咁就同你做翻一件 咁嘅款嘅。 系啦，但系佢有规格嘅。 哦， 嗰、那个颜色咧就一定系要咁噶啦。就是蓝红黑黄绿， 系 吓咁你由上数落嚟， 由上数落嚟， 蓝红黑黄绿， 黄绿啡蓝拼黑， 系啦，一定系咁嘅。咁咧，即系如果你啲 A 货咧，你掉转嗰啲色啊、浅咗咧，咁就 A 货嚟噶啦。 哦，明白明白。 啊，仲有一个特点嘅， 系 就系咧，佢哋喺条颈嘅即系颈袖啦，同埋个手袖嗰度咧，佢又会有一个彩虹色带嘅。咁嗰个彩虹色带嗰个颜色都系次序蓝红黑黄绿。 哦， 咁咧就系喺佢第二时佢卸咗任啦。假设佢出年佢唔系再 世界冠军啦， 系啊，世界冠军啦。但系佢嗰件单车衫咧，如果同一个项目咧，佢嗰个手袖同埋嗰个颈袖咧，都可以俾一条彩虹色带佢嘅。 哦， 即系我自己嗰件单车衫上面个袖，我就可以加翻蓝红黑黄绿啦。 唔系你嗰件，系李慧思嗰件。 系 系啦，你因为你冇做过世界冠军啊嘛。 咁但系嗱，即系我下一年我就做唔到世界冠军，我领同埋我袖都仲可以 keep 个彩虹啦。 系啦。 咁再下一年我仲得唔得噶？ 得噶。 我即系一世都得噶，你 已经攞过世界冠军噶。 即系话咧，如果你喺单车径啊，或者你喺某一啲场合咧，见到有啲人喺嗰个色带嗰度咧，即系个颈嘅袖啦，同埋手袖嗰度咧有条彩虹色带咧，即系话咧呢个人系前世界冠军咁解。 我又 一好似有一条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绑喺只脚度噶嘛， 系啊，佢自称自己人。 嗱，而家讲开我先有留意，其实彩虹战衣系咪成件连身噶，定系得半身噶？ 嗱，正如头先讲啦，你赢咗嘅话咧，佢就会颁一件唔系连身嘅俾你，因为方便 咧。哦，嗰件唔系连身嘅， 就咁笠落去。咁但系因为由于咧连身嗰啲咧，主要咧都系踩一啲短途嘅项目 吓， 咁嗰啲咧就系譬如场地嗰啲咧，大部分都连身。 系因为李慧思系着连身 嘅。咁冇理由颁奖嘅时候你着埋条裤噶嘛？即系如果你连 即系唔系全身， 系啦，纯粹颁件衫俾你嘅啫。但系咧，基本上佢日后嘅赛事咧，佢一定系做过一件噶啦。 哦， 就做件连身嘅。 咁即系话，如果有机会，譬如喺今个年度，如果啫吓，即系喺香港系有海林赛嘅话，咁李慧思就会着住一件连身嘅彩虹战衣。 直头唔使吓，嚟紧呢个礼拜就有啦。 哦， 场地有一个项目比赛啊嘛，要买飞趁早。 你讲香港啊？ 香港啊， 隧道口嗰个广告。 系啊， 咁但系李慧思件彩虹战衣做唔做得切啊？ 着得切， 我做得切。哦， 做唔做得切啊？ 系啊，因为佢自己 问得非常好。 佢自己 打俾佢啊，宋哥， 系 打俾 真系。 阿陈话你件衫做唔做得切啊？ 唔系啊，打俾个 sponsor 啦，梗系嗱声。 直头系佢应该会做噶啦。 系咯，一定 呢啲一两日起货噶啦。 哦，咁就好啲。 我系嗰个代理商。 喂，一定要 啦。 系啊，嚟紧呢个礼拜啊。 咁我想问多个 ，sorry 啊，我想问多个就系咧，嗱，咁佢啱啱一攞到咧，就颁件就咁一件上衫咁样俾佢啦。咁嗰件衫上面有冇嗰个牌子喺度噶？ 有嘅牌子喺度， 点都要，就算你唔系嗰个 sponsor， 你点都要着佢一着噶啦。 系啦，当然啦，当然啦，嗰度系意大利名牌嚟嘅。 哦，明白， 好嘢嚟嘅。 喂，咁当然啦，我哋都鼓励大家啦。既然即系重哥一场上到嚟啦，阿重哥啱啱提醒翻我哋嘅，今个星期香港其实有个单车界嘅盛事举行嘅， 系啊，好似最后嗰场嘅赛事啲飞都差唔多卖晒噶啦。 哦，系咪啊？ 因为一攞咗世界冠军之后咧。即刻慢慢升上啊！ 通常都系咁， 可能系得翻五六日，星期五、星期六嗰啲飞嘅啫。 系咁希望大家都即系踊跃支持下啦，又难得喺香港即系举办呢啲大型嘅世界赛事啦。咁同埋阿李慧思都会翻嚟再应战， 会噶。 咁我见到嗰个海报组入边咧，就仲有啲即系 其他嘅国际车手 嘅高手都会嚟到香港啊，云集啊，就挑战呢个世界赛嘅赛事嘅。咁大家都支持下香港嘅单车运动啦，系啦，好啦。 啱啱好棍啊！ 我讲完啲正，讲完啲正经嘢啦，我哋讲一啲唔正经嘅嘢啦，开始啦。 咁其实咧，即系今个礼拜咧，由于咧阿一哥咧就即系离我哋而去啦， 系。 咁我哋亦都好怀念佢嘅时候咧，咁所以我哋 我满脑子都系个一字啊， 一字系啦，我哋由一开始嘅， 系 啦， 就一路好走， 系啦， 一路顺风， 系啦。咁今日我哋走边条线咧？其实我哋就谂咗啲题出嚟咧，就不如大家讨论下嘅。今日我哋系从偶像开始嘅， 咁啊嗱，即系要同，因为大家知道啦，重哥年轻过我哋好多啦， 冇错，系。 咁我先问一问啊，重哥，即系嗱，你第一位嘅偶像 系被你视为偶像嘅人系边位咧？ 嗱，我谂即系喺我哋即系叫做70年代成长嘅阶段嗰啲咧，因为我系60后啊嘛， 系 梁丽勤都系嘅， 系。 咁就即系如果以歌手计算咧，其实都影响几深嘅，因为以前咧就冇乜娱乐噶嘛，系即系比较简单啲嘅吓，就冇话而家即系咁多呢啲咁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歌手咧其实就当时嚟讲咧都系百花齐放啦，咁啊，亦都系影响一啲即系我哋啲市民嘅小市民嘅一啲嘅向上奋斗嘅一啲嘅目标。系咁啊，第一位就梗系当时啊，即系罗文啦，吓咁啊，我仲即系好记得咧，就系当时咧就因为有一个队友啊，就好中意听罗文嘅歌啦，咁啊，亦都影响咗我咧喜欢呢位歌手嘅。咁当然啦，今日咧我就唔会播嗰一首歌俾大家听，咁啊播另外一首罗文嘅歌，咁呢首歌咧，即系对我嘅成长咧，其实都影响几大嘅，在我生命里。 一啊，重温第一位偶像啊！你有冇跳噶？以前 有嘅， 有嘅，我想象紧啊，重温点样跳啦吓？ 在我生 追着腾云，将快乐扩张。 啊，罗文呢首啊，在我生命里。咁啊，当然啦，我哋即系之前咧，如果喺几个月两三个月之前咧，如果有听我嘅访问嘅话咧， 系 都介绍过咧，就系其中一首叫《小李飞刀》啊嘛，就系呢首即系我系第一首最喜爱嘅歌曲。咁啊，既然咧两三个月之前播咗咧，我哋唔好重复。 系 咁啊，但系咧就要播呢首歌俾大家听吓。咁就点解即系罗文喺我成长嘅时候咧，即系叫做系影响我几深远咧？就系因为即系当时咧就有好多一啲无线啊， 系 无线讲唔讲得？ 讲得啦， 你讲咗噶啦， 唔紧要啊，系啊， 仲再讲一次， 再继续讲啦， 咁咪会播一啲好经典嘅武侠剧嘅，譬如咩小李飞刀啊，哇，嗰啲真系系我哋嗰时嘅唯一嘅娱乐，咁但系咧好得意嘅。我即系唔识得点样解释俾大家听，即系分享咧，就系虽然佢系一啲武侠剧，但系咧喺我嘅脑海里边咧，我觉得咧系一啲励志片嚟嘅。 系，唔系，但系一个武林高手，其实佢由唔识武功变成一个至尊，其实佢都系要相当之励志嘅。 系啦，你 even 就算系讲即系咩《倚天屠龙记》嗰啲，其实都系励志噶。咁都系讲开头嘅时候又俾啲邪魔。咁外道啊，害啊，跟住佢又努力奋斗啊，就练真功夫啊，跟住慢慢慢慢上啊，后期就成为呢个嘅武林高手。 系， 所以咧，我觉得我就算睇武侠片都好啦，我都觉得咧系一啲励志嘅。 啊，重哥真系冇得讲，佢天生系一个好正面嘅人。 佢所有嘢都会搦咗去励志嘅。 手下留情都觉得系励志节目嚟噶嘛？ 手下留情系绝对系 导人向坏嘅，你嘅节目好明显。 系咩？ 系啊，我哋呢排叫一路好走，你已经知啦，系咪？ 系，你都系搞个气氛啫。 全地球知我系神神地噶嘛。 咁啊，所以咧，我即系我觉得手下留情系一个励志嘅。 系啊，惨。其实我哋唔系咁谂嘅，重哥。 我哋要重新去评价阿重哥对于励志嗰个定义啊。 系咩？ 系啦，咁跟住点样咧？即系就因为阿罗技嘅歌好多都。 即系都系好好正面嘅，咁如果我讲两首，大家一听就知啦。不过咧又系播过，所以我又唔播啦。 即系前情感受， 前情感受啦。 重哥嘅主题曲嚟噶嘛？ 你睇过个套剧噶嘛？啊，有冇睇啊？嗰套剧嗰阵你有睇嘅，系啦， 日本前情嘅中村雅俊啊嘛。 系啊，系啊。 嗰时咩骑住个膊头咁样啊？ 啊，系啊，骑住个三个人 个喷水池啊嘛。 系， 嗰个印象就系呢啲嘅啫。即系你净系睇到个喷水池，几个后生仔喺嗰个路嗰度行出。咁你我就已經係好激勵 嘅，幾個後生仔行都已經激勵。 有冇試過即係正面或者近距離見過羅技咧？ 嗱，我有一次咧搭飛機啊，係啊，佢直頭係坐咗喺我前面， 哇， 係啊，好開心啊嗰次。 咁你有冇搞阿羅技啊？ 冇，羅技， 我影咗相 騷擾。係好耐以前嘅啦，即係以前嗰時咧就 踩緊單車未先？ 踩緊，佢已經係天王巨星㗎啦，咁我嗰陣時都九十年代啦， 係 啦，咁喺嗰段時間咧，覺得好隨和嘅，即係佢嘅人咧，同埋佢對身邊嗰啲工作人員啊，好有禮貌，好照顧，即係。完全係感覺到有情有義嘅人嚟。 係係，之前咧我哋都揾過阿羅技嘅其中一個助手 Terry， 咁 都講翻好多，即係佢呢位所謂嘅舊老闆嘅一啲經歷啦。咁佢都係高度評價嘅，同埋咧佢即係雖然佢對人好隨和，但係佢係對 做嘢嘅時候 好認真， 非常 好認真，要求好高， 係啦，一絲不苟嘅。 係啊係啊，非常好。咁同埋阿羅文先生，即係佢好多歌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好激勵嘅。咁即係譬如咩在激光中嗰啲咧， 激光中激嚟，因為佢激啊嘛。 死啦我！所以我同兩位即係前輩咧，即係對於音樂好熟悉嘅人一拍埋咧，即係同你講呢一個即係自尋羅 網。 但係我就係真係感覺到，我係好中意個旋律啊！嗱，好似呢一首歌咁，淨係個歌名啊。 唔係，其實佢呢個 intro 都好激勵，的確。 如果我話願望就是明天，都唔係勵志啊！咁即係你真係講唔過去啩？ 係咯，係咯。 別離在眼前，一聲再見，第時又見面，好過那會遇。只因愛大樹聽過，意裡仍仍如。珠串摇透，自觉真的很眼前，愿留住片时 不讲再见。若情意永在，下朝再见。依依再唱这一歌，依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讲再见。愿望就是明天，世态变化万千，共聚时光片刻也怀念。日后但愿重见，替你献上敬歌，习便为说一声再见。别离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歌哪会完？依依再唱这一曲，意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讲再见。愿望就是明天，世态变化万千，共聚时光片刻。 这首歌真系而家再一次听翻咧，真系有一种好特别啊，好励志、好激励嘅。 其实我认同阿重哥讲咧，呢、這个歌名系好激励、好励志。但系咧，你细心听个歌词，其实唔系行励志，不过唔紧要，重哥话励志就励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西九龙公路发生致命车祸，造成两死十六伤，死者分别是城巴司机和货车司机，伤者全部情况稳定。警方说在朝早十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故障，司机将车停低，从车尾箱将物品放在路面，提示驾驶者。期间，城巴司机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货车尾部，城巴司机当场死亡，货车司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在网上的片段见到，事发时货车停在公路上，涉事城巴驶近货车时并没有减速，之后撞向货车。城巴表示，涉事车长在1998年8月入职，今个月1号曾经放病假，涉事巴士车龄两年几。最近上个月11号通过检验，城巴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意外经过和成因。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出席港澳政协的联组会议，是他首次在两会会议期间接见全体港澳政协委员。韩正入场时和部分政协委员握手，主持会议的政协副主席何厚华说，感谢中央对港澳地区的关心和重视，指出政协主席汪洋昨日在政协开幕所作的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又说要发挥港澳委员的作用，发言的委员可以开门见山表达意见。 出席会议的还有两名香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而港澳事务有关官员，包括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黄志文等，亦都陪同出席。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出席活动之后，回应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他近日言论提出的严正交涉。唐伟康说不会道歉，又说希望对方能够看清楚他的言论内容，他只是表达意见，又说公开讨论是好事。他又说香港是一个好的商业城市，包括有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自由度。唐伟康日前演讲时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施压，冲击香港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又认为香港在近年有侧重一国情况，例如首次有外国记者被拒入境、首次取缔政党和首次有候选人因为政治立场被取消参选资格。他担心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营商环境能否持续。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计划在今个月22日至28日访问香港、澳门、深圳和厦门，进行城市交流，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他强调相关行程不会违背台北当局的相关法令规范，希望陆委会放心。韩国瑜下午主持高雄市政府两岸小组首次会议，支持的时候宣布外访计划。他说高雄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加强与中国大陆互动，同时亦都会努力与东南亚进行经贸合作交流。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高雄市最大支持和鼓励，令到高雄能够迈开大步，迎接更多更好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今晚稍后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日间雨势减弱，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日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59点，升147点，成交金额14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4点，升21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6.8，升10.6；中国平安85.3，升1.5。建设银行7.8，升9；南方 A50 14.7，系升咗1.6；中国人寿22.45，跌3.5；华夏沪深345.55，升7.5；港交所279.2，升3.8；中国铁塔1.85，跌4；安石 A50 14.6，升1.8；中国移动81.65，跌2.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88，瑞士法郎1.002，澳元0.708，加元1.33，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2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2,108元，跌1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9.68美元，卖出1,29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多车咗些少，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咁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较早时嘅两宗交通意外都系仲未处理好噶，分别咧就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嗰度咧来回交通都系比较挤塞一啲。另外就是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一带略为挤塞。 另外坚尼地道往红棉路方向近住香港公园的一段呢是车多，龙尾一路排到去接近波老道口。在九龙方面，长沙环的发祥街往李郑屋村方向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那里呢接近元州街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ICO 推荐币系咪咁好？跌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嘈，股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穷途。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同投资者教育中心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唉，做家庭主妇真系好忙啊，又瞓得唔好。 咁你要做下体能活动啦。 点做啊？都冇时间。 体能活动咧有分运动同埋非运动性，企喺度洗碗、预备送菜同煮饭、洗衫、烫衫呢啲都已经系低强度嘅体能活动嚟噶啦。每日至少做30分钟。 啊，咁又唔难、啊。我今日先洗咗成罗衫， 仲有中同高强度噶。我跑完步同你再倾啊。 健康香港，齐齐喐一喐。 啱啱个宣传声，大家就话咧，即系健康香港，同你喐一喐啊！我哋而家咪后咧都讲紧一啲啊，喐紧嘅嘢，因为总哥咧 好激励噶嘛， 好激励啊！总哥鼓励我哋做多啲运动啦，尤其是近排爆咗标咧之后咧，我都慢慢开始尝试下。行多两步啦， 做运动恶性循环噶， 系咪啊？ 系，所以一定要每一日都要做少少运动， 系咪啊？喂，头先咧，我哋咧就喺咪后咧就继续咧访问阿重哥关于啲咧即系彩虹战衣嘅嘢啦。阿重哥，你听讲话你对彩虹战衣都有啲嘅 迷思啊？ 系啊，有啲嘢噶系咪啊？ 有啲依恋啊！ 因为头先听你讲有网上嗰啲 A4 啊嘛， 79.9， 79.9啊， 上去淘宝就有， 一应该有两件嘅系啊。 哇！我嗰阵时30几年前啊，我就买咗一件彩虹战衣嘅 A4 噶， 喺边买啊？ 好贵。在单车铺买的，如果我没记错180元。 为什么要买呢？ 就是拿了我命啊。喂，因为呢彩虹战衣。 30几年前180元当然啦。 是啊，还是80年代初啊。因为呢彩虹战衣对于一个单车手来讲是梦寐以求，想得到这件战衣。 是。 即是一种很荣誉很光荣的事来的。 是。 那我知道呢当时来讲呢没可能拿到彩虹战衣的啦。那么买一件吊下人。 哦、 即是按回止渴啊。 你有没有自己穿过来踩啊？ 有， 哦、有 不过咧，嗱咁讲，嗱着喺屋企着嘅啫，我唔敢出街嘅，因为 即系单车界嗰啲人都知道呢单嘢嘅。 大佬，香港何来出一个当时啊80年代初啊，咁啊出彩虹战衣嘅世界冠军咧，冇可能噶嘛，当时嚟讲啊，咁但系咧，我咧就着住件彩虹战衣咧，就影咗张相， 系。 嗱呢张相咧好重要啊，就系摆咗喺我个床头嗰度。 系 嗱，咁每一朝早咧，我都系起身去踩单车训练咧，系讲紧4点几5点噶嘛。吓，但系呢张相咧对我影响非常之深远。 系 每一次我起身出门口去练习嘅时候咧，经验话俾我听，由你起身去到出门口时间越短，你翻瞓嘅机会就越细。 哦，系，系，永远我哋都系因为起唔到身，所以做唔到好多嘢。 梗系有人问你噶，喂，做人咁辛苦为咗乜嘢啊？出边天寒地冻啊，即系咁辛苦做乜咧？梗系会咁嘅。但系我一望住嗰件彩虹战衣，自己着住咗，摆咗个床头嗰度咧，我就同自己讲咗一句说话：，如果我连起身出去练习踩单车呢个动作我都做唔到嘅话咧， 系。 我点可以着呢件彩虹战衣呢？咁你话励唔励志啊？ 励志励志。 虽然我系都系每一招咁练，但系都做唔到世界冠军。但呢个已经唔重要啊，起码我冇逃避先啦，系咪先？ 嗱，即系阿重哥咧个人咧就正面好多嘅。 吓， 阿蠢哥做呢个行为，我哋而家即系我哋最中意咧，唔喺度嗰啲人，我系讲嗰啲。阿一哥，阿一哥成日都孭住卡斯拿斯嗰件战衣噶， 系啊系啊， 系啊，佢仲要好唔知丑咁样周街行添。 系啊， 但系我相信阿一哥佢应每一早每一朝早起身咧，就唔会有阿蠢哥嗰种话，唉，我连起身。嗰下都做唔到嘅话，我点做卡斯拿斯咧？ 佢有一日同我讲，佢某一场比赛，佢话佢救咗个靓波。我话咁究竟嗰球靓波系你觉得靓定人哋觉得靓咧？佢谂咗一谂，人哋应该都觉得靓嘅咁，净系一球咋，佢已经咁样松毛松影，真系唔得啊！啲后生仔真系唔得。 啊，我哋多谢今日啲听众咧，就整咗一张一路好丑嘅一个嘅黑白照啊，摆咗我哋嘅网 站。咦，唔系，但系有人想睇阿重哥个着住彩虹战衣嗰张相， 稍后送上。 哦，真系有啊！ 有。嗱，咁就。梗系呢啲，梗系咧，就要卖个关子啦。听日先嚟俾大家。 哦，听日有得睇系嘛？ 系啦，大家密切留意啊。系嗱，不如咁喺即系送上呢一件我嘅彩虹战呢件双相之前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 系 呢首歌咧，亦都系拣咗罗文嘅《留给世上我最爱的人》俾大家。 消失夜天，最后和你哭着痴缠，心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怕即使有弱点，却愿和我跨步走天，心偏偏多配合点。彼此挂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炽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咁背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浮生仿若星辰，彼此欣赏纵陌生，终于也走近。哭声飘过夜深，再度撩起失落心神，心偷偷给你着紧，祝福这生。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炽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咁晦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爱他一个人，无缘留下缺憾。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不见这缘命运不幸，爱可不是怜悯。 说时迟那时快，真系极速十八秒啊！ 系啊。 我真系秒速十八米啊，系啦，秒速十八米， 好佩服啲听众， 系啊， 竟然有收藏我呢张相， 系啦， 点解喺边度嚟嘅咧？我都未揾得切。 系啦， 已经摆咗上网啦。 系啦，头先我哋讲过就阿重哥每一日咧，即系起身咧都会，当年咧就望一望咧嗰张佢着咗彩虹战衣嘅相，然后就会起身去练习啦。 冇错。 咁点知咧？阿重哥谂住听日先俾佢。 说时迟， 那时快， 那时快。 晚上有啦，已经有听众摆出嚟啦。 但系咧，重哥啊，你咪话蓝色先嘅，佢好似 蓝黄黑黄绿。 呢个系咪真系蓝？ 你唔记得啦咩？呢件 A 货嚟噶嘛？ 哦， 唔系大会颁俾我噶嘛？ 明。 $180啊！ 但系呢张相系点样影？系你自己影？ 咁当然唔系啦。佢以前系讲紧八十年代早期啊。我记得咧呢张相系应该系81年到啦。 喂，但系边个帮你影啊？ 阿哥帮我影。 阿哥哦， 菲林相嚟嘅，系菲林相嚟嘅。 咁呢个踩紧嘅地方系边度嚟噶？ 屋企 哦， 系我屋企嗱，因为咧我哋单车咧咪有啲叫做单车床嗰啲 roller 嘅，你成架单车摆上去咧可以喺度踩噶嘛。咁我咪喺度踩啦。我个单车咧就系泊喺呢缝墙。 哦、 即系呢一缝墙咧，其实系板间房嗰块板嚟嘅、 哦， 就系喺我个门口。因为咧，我一定要将架单车咧摆近我门口啊，减少我出门口训练嘅藉口。 哦， 啊，即系如果我摆嚟得太远嘅话咧，咁、要攞得一段时间噶。 哇，你连 佢连少少嘢都计埋。 系啊，即系呢度咧就系一对面就系嗰个门口嚟噶啦。咁即系我个单车直头摆喺门口度，总之咧一起身。唔好讲咁多嘢，即刻咧洗面刷牙，乜嘢都唔谂唔想，咩都冇，啊三四分钟就即刻拎住呢架单车就出门口。 诶、咁我想问咧，帮你影相嘅呢个阿哥系咪俾$200你嗰个阿哥啊？ 哇，阿勤你真系好细心啊，冇错啦。 哦，因为我谂佢系最 support 你嗰个阿哥嘛，系啊。 咁咧就佢就帮我影咗呢张相，咁我咧就将呢张相咧，因为梦寐以求都成为世界冠军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将呢张相摆喺个床头嗰度，每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当我一谂到藉口嘅时候咧，我就同自己讲：如果我连起身出去门训练呢个动作都做唔到，我何来有资格做世界冠军 咧？不过呢张相真系见到一个年代嘅见证，大家。有冇留意佢头盔？而家头盔型好多。 喂，但系阿重哥佢呢张相能够影到佢真系好似踩紧单车咁， 系啊， 啲 气 交得好重 啊，系啊， 唔 OK 噶。其实我嗰阵时咧都已经系有即系入娱乐圈呢个，不过就即系个运气唔好，冇办法啦。 系有呢种潜质嘅，所以就 唯有做运动员啦。 不如 forward 咗呢张相出嚟俾大家睇好嘛？好嘛？ 原来唔系喺公众睇到噶，如果 诶唔系都睇到嘅，不过呢个就比较上麻烦少少。 明白。 系啦，我再放出嚟，佢哋就更加容易睇。 系嘛，哎，好啊， 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咁啊，嗱，重哥今日咧，除咗分享呢个彩虹战衣嘅历史之外咧，咁啊，亦都咧就系讲咗佢第一位嘅偶像啦，就系罗文啦。嗱，我觉得咧，即系每一个人啊，你天生出嚟嗰个质地系点样样咧？你后来嗰啲兴趣啊，你中意啲咩歌星啊，咩偶像嗰啲咧，其实都系跟翻个路数走嘅。嗱，即系头先我都讲。阿重哥咧冇得讲嘅，即系天生你嘅骨子里已经系一个运动员，咁所以咧你中意嗰啲激励啊，你即系你揾一个你喜欢嘅 artist 啊，都系从佢嘅歌啊激唔激励啊，或者佢嘅人生激唔激励咧，你去中意佢嘅，系咪啊？嗱，我同你就完全调转啦，我同你就完全调转，大家知道我 系 一个好感性嘅人啦。呢样嘢咧，由我细个开始喜欢明星开始咧，已经行呢条路数噶。我第一个喜欢嘅咧，我喺节目度都讲过好多次嘅，其实咧就系喜欢松田圣子嘅。咁啊，得一个原因嘅啫，就因为佢靓。嗱，当年觉得佢好靓。嗱，细个咧，我系完全咧冇谂过佢。嗱，首先其实松田圣子嗰啲歌唱乜，我梗系唔知啦。咁啊，阿重哥，你嗰个年代有冇都睇下啲日本明星咁样嘅？ 山口百惠， 哦，睇山口百惠嘅， 早少少系啊，早少少啱嘅， 都有睇嘅，都系因为佢靓女噶嘛。 当然啦， 哦，但佢同激励冇关 嘅，我都系人嚟嘅， 咪都激励嘅，见到山口百惠都觉得好激励嘅。 系嗱，咁啊，第一咧就系因为靓啦，好啦，咁啊靓咧都系一个原因啦，即系当然哦靓，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好关系咧就系个朋党嘅影响啦。嗱，即系八十年代咧，即系除咗话啲即系谭咏麟、张国荣之外咧，咁啊呢个节目入边成日亦都会讲嘅就系一个三大日本偶像嘅争霸战啦，即系呢个近藤真彦、中森明菜同埋松田圣子啦。咁咧我咧本来系唔识得边个系中森明菜，亦都唔识得边一个系松田圣子，因为咧我系听广东歌大嘅。咁有一日咧，我仲记得嗰阵时应该读紧小学四年班，我有一位姓陈嘅同学，我仲记得佢嘅名字，我都好多年冇见佢啊，试下 call 下佢先。佢叫陈汉斌，佢叫 Benny 嘅，同我一齐坐校车嘅。咁咧，听呢啲香港嘢唔够型啊！呢、這个靓啊，嗱，家几靓女， 哦，松田圣子睇下圣子咁靓啊，就知道啊系靓女啦咁样样。咁我哇咦系，嗰阵时咧我应该得小学四年班，我应该得十岁嘅啫。咁啊哇咦系，好靓女。于是乎咧，我就由嗰日开始咧，因为咧嗰阵时系咁嘅，我哋要交货噶，即系等于咧翻学咁，大家每人要交个英文名啦。然后呢就要填嗰啲咩身高啊咩咁，但係呢去喺同学堆当中呢，你要交一样嘢出嚟嘅，就係交究竟你鍾意边一个。咁嗰时呢我哋唔知咩叫鍾意㗎嘛，即係你个偶像系边一个。咁喺同学堆当中呢，你由于你要埋堆呢，哦，咁既然呢头先嗰位陈同学就话喂松田圣子正啊，我睇下有几正喎。咁我咪话哦好啦，咁我而家决定咗呢，我做松田圣子嘅 fans 啦。即係嗰日我自己宣布喺校车度，同埋呢从此呢人哋一讲中心名菜咧，我就要反台噶，就一定要中意松田圣子嘅咁样样咯。 肤浅。 嗱，松田圣子咧就摇摆一红，大家古之言好认识啦。咁其实喺我哋成长嘅年代当中咧，佢仲有好多 hit 嘅歌噶，呢首系其中一首啊。睇下大家有冇少少印象先，都系嗰个年代嘅歌嚟噶。 瞳みたいとあなたは少し照れたよ前を歩いてく綺麗だよと本当は言って欲しかった 圣子当年的冠军歌，讲紧嘅应该都系阿重哥啱啱摆嗰个《彩虹战衣》嘅年代，1981年啦嘅冠军歌，歌名叫做《夏之飞》啊，咁啊即系夏日嗰扇 门啊， 咁嘅意思啦吓。咁啊，当年咧其实我系唔识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头先讲嗰位同学仔阿 Benny 咧，佢成日塞嗱呢啲好嘢啊，录咗啲好嘢翻嚟俾你啊。咁咧我仲记得咧，因为坐校车啦，咁咧我哋嗰阵时已经有一种啊，即系嗰啲偷偷地带部 Walkman 喺身嗰种嘅坏习惯噶啦，咁啊好危险噶。咁但系咧佢就将佢自己咧珍藏咗嗰啲松田圣子嘅好歌咧，就录咗落一柄带度，就喺佢个 Walkman 嗰度咧就播俾我听。咁所以印象咧非常之深刻噶。 有位听众就话咧，从你姓知道就系晓呢一首，可以跳舞噶。咁样叫做 Dancing Shoes。两手准备，都系同我第一位所谓嘅偶像有关噶。 你仲中唔中意佢而家？ 都靓嘅。 咁中唔中意佢先得噶？ 都系靓嘅。诶，好难再投以中意呢两个字噶啦，而家。童年圣子嘅夏之飞同埋呢首 Dancing Shoes， 多谢重哥。 好，重哥。 多谢重哥。听日仲见唔见到你啊？ 啊，应该会啊嘛。系，仲有啲嘢讲嘅。 仲有啲嘢讲嘅。 好，听日见啦。 听日见，拜拜。